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6集。原来这世上是有佛的，他的愿望他们都听见了，可是他做事太狠太绝，佛爷要罚他，造化要捉弄他。他们把人全虚全伪地送回他的身边，却要他亲手毁了他。眼泪一滴滴砸在桌子上，沈觉深深伏下去，将额头抵在夏侯恋的手臂上，闭上眼，是祈求，也是悔过。夏侯恋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青缎帐子遮住了光，他睁开眼睛，看见外头桌椅平尊影影绰绰的影子，身子下面的褥子软得不像话，他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云里，鼻尖缠着香味儿，是被褥散出来的。他知道富贵人家的床褥都会熏香，手包扎过了，大馒头似的麻麻的疼。他坐起来，撩起帐子，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褂子也换过了。半旧的杭罗亵衣，轻飘飘的，挂在身上感受不到重量。是别人穿过的，似乎带着那个人的温度和气息，一阵一阵地扑上他的鼻尖。这间屋子也是别人的，雕花拔步床，八仙围子罗汉榻，水磨楠木的靠背椅和脚凳，门边上立了两尺来高的景泰蓝方尊。睡得太久，夏侯恋脑袋还有些迷糊，这屋子是谁的？他站起来，赤脚走了几步，墙上挂了一件金丝绣线大红底蟒袍，他忽然明白了，是沈觉。檀木衣架上挂了他的黑色柱布麻衣，俩手馒头似的不好使唤，他十分费劲地穿上衣裳，又穿上鞋，推开门走出去。在屋里待太久了，外头的光刺眼，夏侯恋眯着眼睛适应了好一阵，才看清眼前的小庭院，青砖地，台阶下面两缸旱蛋枯了，墙外有一棵梨树，向秋无怨，往事如鸦羽一般纷纷落于眼睫。他好像看见许多年前的两个少年，一个闷头读书，一个在花盆里找蚂蚱。他慢慢在台阶上坐下来，望着庭院发呆。一个妇人从月洞门走进来，抬眼见了他，呀了一声。 呀。 他站起身，朝他打了个躬，道： 这位姑姑，不知长工现下何处，劳烦带个路。 你说你身子还虚着呢，怎么就起来了？ 妇人一瘸一拐地走过来，拉住他的肘子。 哎，姑姑，你从前都叫我姐，现在怎么就成姑姑了？咒我老得比你快是不是？我是莲香呀，小烈，你不认得我了？ 夏侯恋怔了怔，瞪大眼睛叫道： 莲香姐。 妇人笑意盈盈，圆脸庞，一双眼睛笑得弯弯的，云鬓蓬松着往上扫，脑后倒挂梳了个燕子髻，抹了桂花发油，打理得漆黑油亮。她穿着月白色实地纱衣裙，走路的时候往左歪，是当年在谢府的时候腿脚被打坏了。阔别多年，莲香的变化大极了，她看着富态多了，梳了妇人发髻，看起来已经嫁人了。没想到沈觉能把莲香找回来，夏侯恋觉得高兴。 哎，你这小子这么大人了还这么不省心。 莲香捧着他的手问： 脚肿的这样，也不知道养多久才能养回来。 其实这个对夏侯恋来说算小伤，没伤筋没动骨，就是受刑的时候难受了点。他 他从前还在尸山血海里闯荡的时候，好几回都是从阎王爷那儿走了一圈再回来。这点伤对他来说实在是小意思。夏侯恋说没事儿。莲香问他， 恶伯，我去厨房给你拿饭去。 夏侯恋又摇头，他暂且没空吃饭，他还有一肚子问题想要问沈珏，问完了还想道个歉。夏侯恋道， 莲香姐，少爷在哪儿？我想去找他。 你真不？ 莲香不答，又问他，见夏侯恋摇头，便道， 去见少爷之前，我要先带你去个地方。 夏侯恋一头雾水，但还是跟着莲香去了。一路上，莲香絮絮叨叨跟他说话，他才知道莲香怎么见到的沈珏，怎么入的神府。莲香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，瘸了腿脚不好找婆家，20岁才嫁出去。后来上京来讨生活，在路上卖大饼的时候，赶巧碰见了骑马路过的沈珏。他一开始还不敢认，对着自己的哥儿大喊了声谢金兰。沈珏望过来，他知道这一定是少爷了。沈珏接了他们一家人进府管事，男人在后厨干活，他是府里的大管家。前些日子沈珏明面上倒台，他和丈夫孩子去了司徒家避难，等沈珏灭了魏德才回来，也就这几天的事儿。他男人还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以为是莲香交了好运，自己跟着沾光。莲香抿着唇笑，拉着夏侯恋过了腰门。 你的事儿啊，少爷跟我说过几嘴，知道的不全，不过我也没心思知道这么多，我呀只要你们俩平平安安的就好。 莲香提着裙子跨过门槛进了仪门，她指着前面，夏侯恋抬头看，乌木牌匾上两个大字，祠堂，两边各一数条楹联，望进去庭院深深，树影摇曳。这祠堂怪得很，别人家的祠堂往往要写上姓氏，比如谢氏祠堂、李氏祠堂，可这里的牌匾上只有两个光秃秃的字。祠堂正中间放了一个檀木架子，横波卧在上面，横波后面是供桌，灵牌只有两个，一左一右，沉寂安然，仿佛等了许多许多年。夏侯恋愣愣地走进去，他心里有很奇怪的感觉，仿佛有一根线牵着他，引着他，让他往里面走。 进去看吧，小恋。 夏侯恋看了他一眼，嘴唇翕动，没说话，抬脚跨进门槛，慢慢往里走。越往里面，左边那个灵牌上的字越清晰。灵牌后面有一个青花瓷罐子，不怎么大，像一个酒坛子，那是骨灰罐。他一边走，眼泪一边就出来了。他回头看莲香，他还站在门槛边上，挥着帕子赶他。 进去吧，他等你很久了。 他掉回头，一步步走进去，踩过阶梯上蔓延的青苔，踏过婆娑的暗青色树影，光斑映在他脸上，摇晃，移动。他好像走过了许多年的时光，才进入那个寂静的祠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